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阴有轻度到中度霾，东南风二三级，气温5到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南转北风2-3转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首先的演艺江湖为您带来两条有声消息。3月3号到4号，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苏东坡》作为国家大剧院2018年全国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邀请展的邀请剧目，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也是话剧《苏东坡》全国巡演的首演。那么在今天上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导演查理芳表示，这部戏的创作历时3年，主创团队呢多次深入眉山采风，同时啊，在剧中是融入了川剧的帮腔，使戏剧与戏曲相融合，也展现了巴蜀地区的人情风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洪亮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对苏东坡这个人物身上的独特魅力进行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传苏东坡一生的，我觉得还是他的那种家国情怀、名门情怀，这种东西是确实是当今社会应该大力倡导的。最后我们就锁定在写苏东坡，我们不是写的苏轼。发配到了黄州以后，面朝东的一个营地上来改造出来自己的居所了。那个时候他才自称为东坡居士，笔墨的重点就是从黄州开始写的。尽管有时候可能还是有些悲情，但是我们导演在舞台调度上更多的是用一种轻松的笔触来表达的。反思人生何其短，但是苏东坡身上他能够打动我个人的是，苏东坡身上始终有一颗少年的心，就是他遭受那么大的磨难了，他的那颗对人、对世界、对生活、对自然、对生命的那颗纯正的心，这是很难得的。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由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牛莉、李乃文、辛柏青等主演的45集都市情感大戏《美好生活》将从明天晚上开始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播出。这部剧讲述了留美回国的中年男主人公徐天，在感情和事业双重受挫的情况下再添变故，机场这个突发的疾病哈、被送往了医院，通过一场以心换心的经历，与出版社编辑梁晓慧发生了情感纠葛，重启人生的故事。那在今天下午举办的开播发布会上，演员李小冉现场介绍了他对于梁晓慧这个角色的理解，以及第四次和张嘉译老师合作的感受，请听录音报道。 梁晓慧是一个在北京的街上啊、地铁上啊，你都可以随便看到的一个女孩。如果用颜色来讲的话，她应该是灰色的。她是一个不溢于言表的女孩，表面上是很光鲜的一个都市女性、都市白领，但是她所有的 苦，所有的压抑，没有一个可以分享的人，情感上需要一个寄托，他要承受多重的压力。导演说你一定要让别人看到你是没有事儿的，但是同时又让别人知道你是有事儿的，我就很难演。那一段时间都把自己调整在一个比较灰色的一个区域。嘉义老师啊，前两次合作其实我们两个对手戏特别少，他都是别人的老公，这部戏终于跟他演了一次有关情感的戏，我觉得还是有火花的。其实我心里是能体会到徐天跟梁小慧之间的那种撞击，嘉义哥还是挺有魅力的。 2015年的《捉妖记》是首部票房突破20亿的国产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部不可不提的电影。两年之后，《捉妖记二》卷土重来，于大年初一正式上映。与第一部的历尽波折相比，《捉妖记二》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且深具野心。种种营销方式也显出，片方这次看中的除了票房，更有《捉妖记》胡巴这个品牌的深远意义。那么今晚，银娱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关注电影营销背后的故事。北京时间的20:10，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电影儿、好像我听说之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盘点过这个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是吧？ 对，就你没回来还在休假那几天、然后我跟大帅很辛苦的就这个盘点了一下， 对吧？是各个电影都看了一遍，然后呢回来也跟大家聊了聊，是吧？ 对， 各有长处，各有短处。 而且其实原来啊，咱们节目一般呢聊到电影呢都会聊一些这个电影内容方面的东西。可是最近我们会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宣发。对，但其实宣发呢已经偏于这个电影专业的东西了哈。 是， 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太了解，说电影宣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还有电影营销你们又是干嘛的呀？ 对呀、而且据说现在电影在宣发上面会花很多钱，为什么不把这些钱花在拍电影上，而是要宣发呢？到底干什么的啊？ 其实这里边是有门道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电影宣发和营销背后的故事了。 我们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哈。我们请出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涵，欢迎您。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再来请出北京光影灵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赵宁，欢迎您。 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二位哈。咱们应该算是春节档期有好多部的电影轮番轰炸，轮番上，几位都看了吗？ 我们基本上都看了， 基本都看了， 对，我也都看了。 哎，先来说说各自的感受吧，对这几部电影，尤其是现在票房火热的这头几名。 对，尤其跟你们作对的那几部也可以聊一聊。 对，其实我先说哈，其实呢，虽然就是在整个的春节档里面有好几部电影，那都是同行。其实我们也都是互相关注对方的动态。 对。 然后目前来说应该像红海啊、唐探啊、这个捉妖啊都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现在三个影片都是过了20亿了。那我觉得今年的春节档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印象呢，就是片子的质量非常高。然后第二呢，类型多样，大家有非常多的选择。然后质量也非常高，然后观众给予的好评也比以往要更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票房成绩也特别好。这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感受。 收获的一年哈。 对，收获的一年。 来，赵总呢？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春节档给大家的选择性会更多了，因为每个片子可能都不像以往只是局限在一个合家欢一个热闹的一个状态，其实大家都各有侧重。你像唐探二，其实更多的大家喜欢它的这个推理的部分然后像红海呢，大家会被它的这个爱国热情所燃烧。所以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在春节档我也是一个观影者，我也享受到了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很丰厚的一个回馈，让我们过得都非常的充实吧。 对，可以说这几部影片都是大家在春节档期呢非常关注的。 对， 但是其中咱们的这部《捉妖记二》也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刚刚开始首映当天就创造了一系列的中国影史的记录。我记得当时是首日票房5亿多。 对，而且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一般来说春节档都没有这么火爆，因为大家都要看春晚啊，大家都要看晚会啊，就说可能今年的这个本身啊，在这个春晚就是春节档的这个就是电影票房已经创造了一个记录，而捉妖记其实就是其中创造记录当中的一个记录哈。 对， 所以这个当时你们想到了吗？首日票房就能达到5亿多。 对，我跟大家先普及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曾经的票房记录，首映的票房首日票房记录是应该是速八，当时是4.8亿，还有就是另外单日的最高票房记录是《战狼二》的4.8亿， 也是4.8亿， 也是4.8亿， 4.8亿，对，对，我想说，当时其实是有想过，但是确实没敢说一定能破。因为第一天我记得我们上映之前的这个预售已经破了2亿嘛。 对。 那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倍数来算的话，可能会在4.5亿到5.5亿之间。但当时破5亿，一定能打破4.8亿的这个单日的最高的票房记录，其实当时并没有底。 嗯。 但是结果还是不错的，证明大家对这个戏还是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值。 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来聊一聊，就说在这几部电影当中，咱们先不论内容，还有说这个电影本身就是这个评分或什么的哈，咱们其实聊一聊这个宣发的手段。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捉妖记是整个在这个春节档当中它的宣传或者说宣发的方式最丰富的，也是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小意外的小惊喜的一些这个宣发都是出现了。所以咱们今天也跟大家伙聊一聊哈，比如说像这样的一部电影背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要让怎么让大家去接受，怎么才能让大家走到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哈。先来说所以说，当时就是你们要做这部电影之前，觉得可能最有效的宣发方式会是什么呢？就像这部电影包括它的定位啊，或者它的那个人群啊，觉得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有效呢？ 嗯，当时我们首先先定了一个春节的档期。那春节档期其实对大家这个最传统的印象就是合家欢嘛，全家人一起去看电影。那捉妖记二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捉妖记是一个 IP， 那因为第一部在2015年已经取得了24亿的票房，所以很多人对捉妖记是有一个认知的， 对， 他对胡巴也有一个认知。那当年我们是在暑假上的啊，暑假呢其实也是一个全家携家带口去看电影的一个时间，小孩都是放假的。那我们当时把它调整到今年的春节，也是想说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合家欢的一个档期，所以对于合家欢这一点我们是从头开始都是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定位的。那在这样的春节档期里面，你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竞争的对手，其他电影也很优秀， 是， 然后呢以及春晚啊各种各样的，大家到年底都很忙，那怎么样能够留住大家的目光呢？那传统的一些手段可能我们就是大家看到的在电视上啊，在网络上的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物料，比如说这个电影的海报，这个电影的预告片，以及有一些明星帮我们唱的歌啊，这一些最传统的。但是我们觉得在春节这个档期，如果你要下沉的更厉害，所谓的下沉就是你让三四线的所有的这些观众都能够看到你的宣传，那你一定要选择最大的一个平台去推广你的影片。这也是后面我们为什么一会儿可能会提到，比如说跟麦当劳这样的一个下沉非常深的一个品牌合作，以及选择像央视春晚这样的舞台，因为它可以第一时间让所有的全国观众都看到。所以我自己认为，如果总结一点，你要找最大的露出渠道，就是你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对，说到这个露出的渠道，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哈。捉妖记二啊，全部的投资成本大概是6.5亿，那么其中有2亿用来宣发。这2亿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刚才说到的，在央视春晚之前有60秒的一个硬广，咱们就在这上面投入了将近5000万。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会有这么大笔的一笔投入放在这儿来进行一个宣传，作为一个主战场吗？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主战场，2亿的宣发成本占了1/4的费用啊。 对， 对吧？ 而且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央视春晚之前的广告都是什么什么表啊， 什么 什 么酒 啊， 什么什么饮料啊， 就类似这种啊，因为大家吃吃喝喝嘛。 对对。 可是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电影的广告，就是这个当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主持人的一个这个你们看到的一个报道啊。其实我们没有对外讲过捉妖记二的一个制作的成本。 其实也是很高的，但我想保密一下，这数据涉及到我们的行业一个机密，我们自己公司的机密。对，然后宣发呢，确实我们花了过亿的现金去做这个宣发。那我想特别讲到这个央视的这个平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啊。首先是央视呢，它今年呢对于国产片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扶植的政策。他们呢是希望造成一个就是类似于像美国的超级碗。大家知道美国的超级碗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春晚。 对， 那美国的春晚里面呢，他们基本上所有的好莱坞的大片基本上都会投这个预告啊。当时一般30秒大概是500万美金吧，大概是这样一个价格， 大概折合人民币是3000多万， 对，3000多万，3000-4000万的人民币。那其实跟央视的春晚的广告其实是可以并行的去类比的。 是， 那他们今年呢也是特别的，因为传统的电影呢，坦率的说我们是没有那么多钱来投放这样的广告的，因为一笔钱可能就相当于一个片子整个的宣发的费用。 嗯 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因为很多片子投资，比如说我们这个广告假设值5000万的话，那很多影片的投资可能都到不了5000万， 都可以拍个电影了。 对，都可以拍个电影了、而且只是短短的比如说1分钟甚至30秒60秒这么短的时间、所以我觉得首先是央视有这样一个态度，他去扶植这个国产片，然后他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实际上他们如果是正式的对其他的那种商业品牌来露出的话，可能价钱会更高 哦。 所以这也是第一次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能够投得起也是因为就是我对自己的片子有信心啊，我觉得它的票房会好，然后以及能够收回我的成本。那这样的双方一契合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决定干一把。 嗯， 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事情是史无前例的， 对， 从来没有过的，大家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春晚前面可以给一个电影有60秒的一个时间去展现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是我们希望把握的。 嗯 啊，所以当时就义不容，就毫不犹豫的就投了。 投了， 对， 其实效果也不错啊，因为咱们预售有2亿多嘛， 对 对， 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是不是安总？ 对对对。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首日去打破了一个首日和单日的票房记录，也正是代表了老百姓他是有这个热情和第一的期望值去看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用简单的数据的转换说它多少是来自于春晚的这个转化量，但至少我们说了，在宣发和营销的层面，我们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才焕发了这样一个热情，观影的热情。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挺怎么说呢，挺聪明的哈。 嗯， 因为春晚啊，现在可能在很多家庭当中都变成了一种有背景性质的这样的一台文艺晚会。但是什么时候大家一定会看呢？就是开场的时候。 是的， 对对对对，一定是。 我听很多朋友都说，就一到那个点儿了，就说：“哎，妈妈，哎，爸爸， 放下筷子， 对， 别打麻将了， 春晚开始了。”然后说：“啊，开始了，开始了，过来看一眼。” 对， 大概这个主持人说完了啊，这个我们春节好，好了，我们该干嘛干嘛去了，是吧？所以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个60秒广告挺值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在电视机旁边留住的人是最多的，所以挺有意思。但是这个钱也是很有意思哈。 对，钱确实也贵，因为它还是毕竟是电视台嘛，它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对外的一个售卖嘛。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我觉得还是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钱买不到的。啊，他会对你的整个的品牌的形象，对你都是有一些要求跟露出的。啊， 对对，我其实觉得咱们这是怎么讲，叫抢占先机。 对， 对吧？ 对， 对，跟其他的几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咱们真的是抢先了一步。 对， 在央视春晚开播之前的这个黄金时段，咱们先站稳脚跟，之后其实咱们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么着，先问问，赵总，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当时咱们想到了跟之前以往的宣发还不太一样的，咱们这独有的，咱们第一窥史，效果也不错。 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捉妖记二》呢和60多个品牌。做了一个深度的合作， 60多个、 对，这些品牌的合作，我们可以说呢，在很多面向的这个尝试上都是第一次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首先麦当劳这次呢是选择了整店的一个店装上的一个配合，他们给我们做了很多主题店的包装。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吃到幸福宝，还有这个团圆宝，还有小纸人鸡排，还有腰格饮，这些的产品呢也是根据我们电影本 本身的内容所激发的一个创作的灵感。那么之外呢，我们跟一些平台也达成了非常深入的合作，比如说我们跟苏宁易购、跟天猫啊，包括跟快手等等这些平台类，我们也达成了很深入的合作。此外，我们在衍生品市场也是叫遍地开花，包括我们从像汤臣倍健这种保健品，然后到旺旺这种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种儿童类的食品，还有像我们甚至跟像51Talk这样的在线教育的平台也去推出了一些合作的内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认为51Talk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这也是其他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跟我们在营销上面来说呢，我们做得更深入的一点吧。 嗯，还真的是哈，我觉得可能你拿出来一包吃的，哟，上面画 51Talk 小胡爸 啊，真是， 对， 还有他妈。大爸， 然后你说我吃个饭吧，往餐厅里走。 哎，胡巴统餐，就是粉类似的啊。 对， 那我想可能这方面的合作可不仅仅是就是说正式上映之前一小段时间，可能要提前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要进行非常深度而紧密的一个合作了吧。 其实在2015年暑期我们结束了第一部的上映之后，安乐电影公司呢就已经决定说我们要启动第二部的筹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安乐的合作伙伴就已经在为第二部的跨界营销去做了很多的准备。在整个前半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都是在制定一些策略。当我们首先选择了这个春节档期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大的一个调性，就是我们希望联合所有的品牌一起热热闹闹的为全国人民去拜年，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诉求。我们觉得电影是给大家送欢乐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合作的内容也是基于这个原则和一个心愿吧。那么在整个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实我们做了很大量的准备，它绝对不可能说是可能电影前三个月我们就能够去实现的，它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时间。 是啊，哎呀，说了这么多，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还没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是不是？ 而且其实这个电影啊，这几天包括它的这个主题曲啊，一些宣传歌曲啊，也在网络上面很火，很多都还是上了热搜。 对， 所以现在我们耳旁听到的这个也是它的这个算是主题曲之一吧。 对，名字叫什么歌？ 什么歌？ 你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哪些？付出什么？追求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最后能带走什么？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一不想当时你我一无所有，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空，我们都能对视拥抱。

真的，这个是真的，因为当时在网上有人抛出来以后，很多人就会问，他说这个是不是 PS 的？ 对。 但实际上呢，我们露出的每一张图片，我们都告诉你它是在哪个地方、哪一个村，都有写的非常清楚。后来他们去验证了以后， 确实 是说啊，是真的是这样的，确实是。 哦，就想问问为什么你们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把这个宣传做到每个村落当中去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究下沉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线二线城市，可能我们接受的渠道比较多啊，你在影院啊，在电视上各方面都能看到，但在一些三四线的城市，其实它的这个信息相对闭塞啊，它不一定都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对于一些下沉的手段，比如说大家一定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会带着一些演员去一些三四线的城市走路演， 对， 在当地的一些热点的比如说景点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热门的商场去做活动，让大家知道有这个片子啊，所以当时想过的一种手段就是说，也是希望做得更下沉一些，不仅是三四线城市的一些影院，包括一些热门的商场，大家爱去的一些地方，我们也尽量的有曝光。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觉得这个事情在社交网络上应该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讨论 啊。 确实，比如说大家都关注到了啊，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电影可以去农村刷墙？那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反向的一个促进吧。 嗯， 对， 就是现在其实任何一个东西在网络上面，尤其是就咱们说一些网络平台上面， 对， 要有一定的讨论的热度。 对， 就说未必真的是为了宣传而宣传，而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它热起来，要把这个。就是氛围给它烘托起来，大家要去讨论，然后讨论这是真是假呀、 嗯、 这个是不是电影公司出的宣传语啊、 哦、 这个就有意思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现在吸引大家的关注其实比较难的啊，所以我们也是作为宣发的团队嘛，我们就会绞尽的脑汁去想怎么样可以让你的眼光停留一下。 对，那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农村刷墙的这个效果最终怎么样，有没有现在做过一些简单的反馈和调查？ 其实是这样，就是宣发呢，它我们在后期比如说电影最终上完了以后，我们会有一些宣发的印证，我们会让比如说类似于像收视是几个点啊，或者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案回馈回来。但是呢，你要说到底是因为多少人看了这个刷墙的这个广告去影院去看，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验证的。 哦，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是说利用这样一个手段让大家了解到这样一个片子，因为它可能在农村它只是一个标语，但是在互联网上可能它有上千万的人看到了， 就是梗了。 对，它就是一个梗了、 嗯、 它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那对我来说，只要你知道胡巴，知道胡巴在春节上，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营销的手段。 对，真的挺有意思的。我就特别好奇，你是你们那谁想出来这个主意这个招的？ 对对对，发行发行，我们这边就是发行，他们经常到各地啊，三四线城市去跑嘛，跑影院啊，然后去做宣传，所以他们对这一类的手段还是比较有心得。 嗯，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听说哈、啊，就是在很多年前，如果说电影要宣发了，他可能会用一些手段炒话题，比如说这个演员在走红毯的时候绊了自己一下哈、啊，当然不会真摔，就可能会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找一个这个话题的热度。但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就高级多了，让电影本身去变成一个话题的点，而不再是说那种生生硬硬的炒出来的那种话题。 对 对，同意主持人的这个观点、 嗯、 我觉得现在的片子其实大家都很聪明了。 嗯 啊，你是炒作你还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大家其实都看在眼里。 对 啊，最终还是要影片的质量说话，大家还是看你片子好不好看。 对 对，其实刚才赵总也提到了哈，咱们这部电影呢跟60多个品牌进行了一些深度的合作，咱们也举了一些例子哈，但是我们其实看过电影的朋友就会说，哎，但是这影片当中并没有一些品牌的露出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品牌的露出在一些电影当中已经很常见了，他们能见缝插针了， 就是打架之前还得喝一瓶某某舒化奶 对对对，我才有劲儿、啊、就类似这样的哈，但是咱们却做得很干净，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这首先是基于我的这个合作伙伴出品方哈，安乐电影，它对于电影本身的品质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在我们电影筹备之初就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电影是不允许有任何商业植入的。 嗯 啊，我们希望留一个很干净的空间给到我们整个的制作团队，不去打扰他们，因为商业品牌的进入势必会跟创作 本身是要产生一些化学反应的，这个化学反应做得好自然是加分，但是如果做得稍有不慎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去在任何的层面上去影响到电影的这个创作，所以我们是没有做的。 我觉得现在观众其实很聪明，就是说这个电影当中哪个点是植入了，一眼就看出来，然后包括说这个东西是故意炒作的，也是一眼就看出来，就现在的观众品味很高，所以做出一些真正好的作品还是挺必要的。其实之前我们说这个电影在这个营销方面啊，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怎么说呢，花了很多的钱吧，但是是不是目的也不只是说在于这次《捉妖记二》的上映呢？是不是有一个很长久的计划呢？因为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我们看任何一个这个影片，可能后来我们还可以买一些周边呐、手办呐，然后甚至它有什么主题乐园呐，等等等等哈。不知道这个电影现在在打一部什么牌呢？ 好，我也想特别讲一下，因为《捉妖记》呢，从最开始做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一个三部曲的规划。所以并不是说因为有了第一部才有了第二部。当然，有了第一部的成功，第二部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对。 那首先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想看好电影，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二三都会去按照一个影片的逻辑去把它的故事继续去讲下去。然后另外一块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电影的关注已经不简简单单的局限于电影本身，可能相对于它的周边，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衍生品啊，跟商务品牌的合作，然后以及像捉妖其实是有类似于像主题公园的授权。大家知道好莱坞的电影的成功，就是除了它的票房成功之外，它更多的是在衍生周边的这些成功。那在国内呢，因为整个的电影市场并没有像好莱坞这么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所以呢大部分的华语片呢都不是系列片。捉妖是少数的，就是我说现在唯一一个第一部第二部都过20亿的这个国产片。 还真是， 是唯一一部， 两部都过了20亿， 对对对， 都能排进中国影史前十了吧？ 对，都进到中国影史的前十了。 哦，厉害。 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吧。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机遇抓到。但是呢，我们也不想毁掉这个品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东西都是有长远的布局。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比如说联合营销跟品牌的互动，能够让大家都卖得好，大家能够看到国产的这个好的 IP 的潜力，然后呢，继续为第三部去做一些铺垫。对，是这样的。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衍生品啊，咱们第一部的时候算应该说是当时都没有想到要做这一块，所以当时做完了以后，播完了以后，受到大家热捧，取得了那么高的票房之后，大家觉得有点遗憾。 对， 所以这一次咱们是不是从第一开始策划筹备的时候就有了这方面的想法呢？要具体怎么做的呢？ 我先说第一部，其实我们也做了，但第一部做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戏到底有多成功，所以我们当时只是配合影片的上映做了一些顺便的衍生品，是放在影院里面去送给观众的 啊。有 啊，但是呢，实际上影片成功以后呢，很多的观众都在问说哪里可以买到你们的正版胡巴，但当时我们是没有对外售卖的，当时我们甚至是连比如说《捉妖记》的这个品牌注册的这些法律的手续都还没有弄完 啊， 包括胡巴，对，包括我们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胡巴这些妖的名字，包括捉妖记这两个字，这三个字都会被一些不法的一些厂商去注册。然后呢，我们在捉妖记成功了以后，我们其实花了大部分有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把这些所谓的版权的这些问题全部处理完毕。然后再去做这些所谓的这些衍生品的一些孵化。当然这里面很多，比如说做毛绒的公仔啊，包括做一些这个手办啊，这些其实都需要打样啊，都需要设计啊，然后都需要主创团队的确认，这个时间其实基本上都是以年来计的。所以我只能说有了第一步成功以后，给我们第二步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处理法律问题，把所有的品牌的这些所有商标啊法律问题处理完毕以后，然后比如找设计师， 然后去做这个打样，然后设计，然后以及找到它的渠道，包括销售商，包括所有跟品牌的合作啊，通过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吧，就基本上都是在忙这些事情。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现在在国产电影方面啊，很少有把相关产业做得非常棒的一部电影。就说我们去看好莱坞的影片，包括我们看迪士尼的影片，就是说我们在看完电影之后，哇，真的，我觉得这个白雪公主真的好美啊！我可以这个买白雪公主的相关的东西啊，我可以甚至买到蜡笔，可能都能买到这个同样的一个品牌的。但可能像现在咱们觉得哦，胡巴好可爱，怎么办呢？我就可能顶多下载几幅手机图片，在这个手机上面看一看。其实这个还是挺可惜的。我不知道这个赵总在这方面是怎么看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女士的观点本身跟男士也会有一些这个互补的这作用哈、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就是比如说相关的手游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这个手办呐、啊、之类的，您觉得哪方面是您最想去看到的呢？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这个赵爽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看了很喜欢，我们也希望即刻的拥有，因为他能够在没有电影的岁月里，他依然陪伴着我，因为这是我一个喜欢的形象，尤其是《捉妖记》得到了非常多小朋友的这个钟爱。那么这次我们在《捉妖记》整个上映的期间，安乐旗下的百丽宫影城，在全国有40多家。那我们都是专门做了一个《捉妖记》的杂货铺。那么在这些杂货铺当中呢，是体现了我们所有的合作的衍生品。那么大家是确实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去买到我们的小胡巴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配合电影上映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尝试，另外就是我们也在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吧，比如我们在天猫的年货节，我们是集中了我们所有的品牌的产品一起集中亮相，给了大家在衍生品的选择上有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途径，刚才您也提到，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像手游的市场，我们也同时推出了我们的捉妖记同名的手游，这个产品也是在整个假期的期间，你可以看完了电影也可以继续的在游戏的世界里面去领略它的这个魅力啊，所以相关的我们也是一个初学者，一直我们都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在国产电影当中去找到一个榜样，我们只能是自己努力的去尝试，尽我们的最大的学习，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去做出一些好的成绩，也是给其他的一些国产电影吧，我们是看看有一些案例留下来。 对对对对，做个榜样，其实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在衍生产品呢，做出更多的系列，更多的产品，来让我们的观影者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继续听歌，好不好？ 对对、刚才我们又提到了，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可爱的电影哈，里面会有很多可爱的形象，所以主题歌也都非常的可爱。 是，来听听 Jolin 蔡依林的这首《什么什么》。 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为什么做什么，眼泪下没下没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 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下全山下，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弯月的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是假货假货，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什么也无所谓。 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 别说 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等不及的一下，烟火两人也没钱，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别说什么配不配，有你上唇上翘，我们百分二百完美。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别说什么配不配，有你上唇上翘，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2015年的《捉妖记》是首部票房突破20亿的国产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部不可不提的电影。两年之后，《捉妖记二》卷土重来，于大年初一正式上映。与第一部的历尽波折相比，《捉妖记二》显然是有备而来，而且深具野心。种种营销方式也显出，片方这次看中的除了票房，更有《捉妖记》胡巴这个品牌的深远意义。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关注电影营销背后的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20:50，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由 Jolin 蔡依林给我们带来的《捉妖记二》当中的一首插曲，名字就叫什么什么。 啊，哎， 特别有那种胡巴在影片当中非常可爱憨萌的感觉哈。 对，而且平常呢，其实咱们谈到电影经常是谈目前的， 嗯， 咱们指这目前包括演员包括导演创作团队哈。 是， 今天咱们是聊这个幕后黑手，打引号的黑手哈， 应该算是金手。 哎，这个幕后呢，其实一部电影的成就不光是它本身的内容哈，还有很多呢也是这个相关 IP 的打造，尤其这几年大家一直能听到 IP 这个词哈。 对， 但是一个 IP 出来绝对不是说它有这么一个形象就是 IP 了， 那当然 它有很多相关的一些东西， 它要立得住。首先故事主线要非常的明确，大家非常喜欢它，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出来的我们国产的 IP， 我们作为制作方又怎么去更好的扶持它呢？在未来会不会有三的出现呢？张总， 目前是有三的打算 哦。 而且因为我们当时在第二部里面植入了这个梁朝伟的这一条线，大家也看到有一只新妖出现叫笨笨， 嗯， 我们也打算去做笨笨跟梁朝伟这一条线的一个番外篇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打算的。当然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大家对于这个国产 IP 好不容易这个第二部出来，大家也提了更高的要求。 对， 嗯，包括这一次二上映了以后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啊，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的一些意见，不管是好的，然后对我们有质疑的各方面，我想说我代表片方都诚挚的去收下大家的这个建议，然后我们也会跟幕后的这个制作的团队导演啊编剧啊，然后去讨论大家在第二部里面哪些是满意的，哪些是不满意的，那不满意的我们也希望在第三部里面去做一些调整，希望让大家觉得这一个系列是做得越来越好的。当然从这是我从创作的角度，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大家这一次看到的所有的衍生的合作，然后以及商务品牌的合作，以及未来的在这些周边的合作，我想我们都会在接下去的两年里面还会继续的去推进啊，继续的让大家保持对捉妖记对胡巴的热爱。 嗯，其实我觉得 IP 打造过程当中也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会深受大家喜爱，你比如说小黄人 啊， 我曾经有这个小黄人某一部上映的时候哈，我就从头睡到了尾，但是也丝毫不影响我对小黄人的喜爱 热爱，还是这样的钟情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 IP 跟这个普通电影作品它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说大家可能要更让这个人物立得住，只要这个人物不是第一部的时候是个温婉的性格，第二部就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暴躁的性格， ， 对， 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连贯的。只要他人物立住了，这个世界立住了，其实有很多他的粉丝啊，他的迷啊，还是会持续的留在上面的，是吧？ 嗯、 所以小黄人拍下一部，可能我还是会去看， 还会继续睡。 哎，对。 哎，说个题外话，哎，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和那么多的品牌合作，比如说某咖啡呀、某当劳啊，就他们那个产品，比如说我爱吃的那个东西，爱喝的那些东西，它会一直有下去吗？我可以一直有虎爸相伴吗？赵总， 这也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夙愿，因为在电影上映期间，我们这些合作的品牌确实是有一个合作的期限。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某当劳呢，那它可能就是一个长达5周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周期。这也是跟它长期跟 IP 合作，它的有一个它自己的商业惯例在期间，这是有现在的我们的一个确实的一个情况。可能大家虽然很喜欢吃，但是要暂时的告别了，但是在某一些的产品的合作上，那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新的开发啊！我相信呢，对于喜爱胡巴的小朋友、大朋友来说，都会继续的看到一些合作产品的推出啊！我觉得惊喜还是会一直做的，一直有的， 嗯，包括手游啊、玩偶啊这些肯定 会有的， 这些长线肯定是会有的，是吧？ 对，包括像刚才张总也提到了我们的主题乐园，那是我们留给更多的喜爱电影《捉妖记》和胡巴的朋友的一个一直在那儿的一个乐园。 其实，在节目里没有具体说，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好，我来说这个，我们是跟广州的长隆，大家知道长隆是现在目前国内做的最好的一个亲子乐园啊，那我们跟长隆会在它的一个新馆，在这个广东的清远啊，它会建一个有关于这个森林主题的一个主题乐园。那大家知道胡巴就是有妖界啊，它也在森林里面生活啊，那它的整个的这个清远的这个主题公园，它会以胡巴作为主要的一个元素去设计，包括它的酒店，包括它的游乐设施，都会有捉妖记以及胡巴的一个重点的体现。这一个馆我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奠基，已经开始在建造了啊，估计应该是2019年或2020年的时候应该会开馆，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也是国产的 IP 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吧？ 对，是的。 而且以前好像咱们都是住某条猫的这个主题 啊，对， 主题什么酒店啊之类的哈、啊，其实也挺期待说我们身边的国产的小朋友哈、啊，小卡通人物形象可以出现在我们面前。 是，我们非常期待。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电影宣发和营销背后的那些故事，让我们也更深入的去了解了一部电影最后呈现给大家面前的前因后果，也非常感谢两位哈， 非常感谢，谢谢二位， 谢谢。 那 么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有一天我们长大，来守护我们的家。 呼巴呼巴呼巴呼巴，都市南北中。呼巴呼巴呼巴呼巴，开心疯疯。呼巴呼巴呼巴呼巴，树荫靠东风。 的小鬼头总是捣蛋又温柔，打怪的路上我们一起走。 萌萌的笑容，神奇的梦，总有一天会变英雄。 兰博帮我来消灭他，呵护你幸福发芽。 有一天我们长大，来守护我们的家。 呼巴呼巴呼巴呼巴呼巴呼巴，开心疯疯。 呼巴呼巴呼巴呼巴，树荫靠东风。